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我哋又翻嚟港珠澳第七集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其实咧，我哋嘅节目监制咧，就有啲好有趣嘅嘢同我哋分享喎。咁我係城邦二世祖啦，貓姐，咁我哋監製簡樂夫都喺度嘅。 係， 喂，簡樂夫，喂，琴日你去咗邊度啊？好有趣喎，聽講。 喂，琴日去咗雪梨嗰個所謂反華示威咯，其實唔係反華嘅，其實係嗰個因為係嗰啲強國人買得太多，即係嗰啲買貴曬啲樓啊嘛。咁喺度有個政團咧，即係呢個Party for Freedom 啦，咁就搞咗一個嗰啲示威喺呢個。雪梨領事館咧，中國領事館嗰度咧就即係抗議咯。咁我就有去到嘅 啊。咁點啊？即係有冇俾人打？好激下我真係講。 呢啲係你聽翻嚟嘅啫。其實唔係咁嘅回事咯。即係我因為我親身去過，所以我最有資格講啦。咁其實我琴日去，首先我點解講我點解會去啦？即係好多人會好驚嘅。喂，你係呢個黃種人或者係一個即係所謂華人血統啦，咁就支持一個呢、這個佢哋個標籤嘅黨係比較極右啊、法西斯啊、排外啊咁樣嘅政團嚟噶嘛。咁點解你一個身為一個有色人種會支持咧？咁其實我去就係因為佢係嗰個議題咧，抗議議題係話雪梨嗰個樓價俾呢啲強國人係經濟入侵，搞到呢度 炒高， 係啊，炒大。咁本地人係買唔到樓，咁我呢個議題，我覺得我咁啊呢個係啊，影響我嘅民生咁啊，咁咪睇下啦。咁其呢、這個就係同埋另外一個原因咧，我就係覺得就話，即係我唔覺得呢、這個即係出邊啲人或者傳媒講呢個政團係咁即係係一個極右嘅極端嘅組織，會排外或者專登針對呢個華人嘅。咁我梗係要親身去睇下啦，咁樣嚇。咁 其實呢個算唔算一個反黃行動咧？你覺得？ 係啊，我覺得係一個，即係而家可能佢呢度可能未佢哋未識到有蝗蟲呢個 term 啊，呢蝗蟲呢個 term 係香港發明嘅。咁我諗遲啲我會將佢介紹俾呢度呢啲人，咁即係佢知道咩叫蝗蟲㗎啦會。 快啲啦！呢度啲人太平和啦， 係啊，呢啲人係啊，太過温順啦咁樣。咁嗱咁 喐啲又話 racist 真係，唉。 咁啊，即係講翻正話嗰個點解我去呢個原因咧，就係話即係我就去。即係我，既然我覺得呢個政黨，如果我去到即係我參加呢個佢哋嗰個活動，如果佢係一個有種族主義嘅嘢，佢應該會排擠我噶嘛。咁咁，但係我話俾你聽，我去到原來我係好受歡迎，因為 今期最紅係你啦。 唔係，即係我喺佢哋搞即係搞呢、這個嗰班人咧，去到佢即係覺得即係好難得咧，有一個即係有色人。總嚟幫即係幫佢哋，即係佢發聲，佢就係話呢個本，佢哋為咗本土嗰個利益噶嘛。咁其實佢都好奇怪，我哋會支持佢咯嚇。咁呢樣嘢就係其中嘢，我證實咗我嘅睇法啦。即係反正我睇法，我覺得佢唔係一個排外或者法西斯嘅政權。咁第二個原因我去咧，其實咧就係、是、因為佢今次係對住呢、這個即係大陸呢、這個啲大陸人啦，佢一即話即佢哋買貴啲樓啦，咁佢係。佢哋你咁喺都睇嗰個係個燒咗五星期啊嘛，燒過呢五星期，即係佢即係個針對咗嗰個華人啦，即係呢、這個 對準政權， 唔係政權，即係佢嗰個咁啲人咪用呢個藉口嚟話佢係反華或者一個種族主義咯。咁其實就我去到咁其實你我當佢係啦咁樣，咁點解我當係針對呢個中國人啦咁樣？咁佢我去咁其實我就想。即係令到佢知道我身份我唔係中國人啦，我香港人啦。而家我當我係澳洲人啦，咁我以前係香港人啦。咁其實我去到就係話，等佢哋認識到，其實澳洲有好多香港嘅移民，亦都有好多中國嘅移民，就即係等佢哋認識到我哋係有分別。咁呢樣嘢都成功咗，佢亦都知道我係香港人，同嗰啲中國人係唔同。咁樣呢樣係咯。 咁你有冇問佢點解燒國旗嘅冇？ 嗱，咁佢啊點解燒國旗咧？其實佢就話。佢因為佢唔係針對你，佢唔係針對中國人，即係呢度中國人。但係佢係點解？但係佢會點解燒啲國旗？因為佢話，即係你哋即係呢個物嚟買呢、這個買貴雪梨嘅物業嗰啲人，係大部分都係中國人。咁啊，中國政府嚇佢點可以放任呢啲人去嚟買呢個樓咧？咁其實佢當然唔係淨係針對中國政府啦。咁其實佢針對呢樣嘢，佢係即係令到一個變咗一個。 有個報道性，如果你調翻轉頭，淨係去真係市政府抗議咧，個報道性係唔會有國際性嘅新聞嘅嘛。咁 因為咩啊嘛？因為 咪當你一啲本地嘅抗議嚟啫嘛。你如果去過市政府，咁你唔會。咁但係呢件事，如果你話燒嗰支國旗，話去個領事官度抗議咧，就變咗個國際事件啊嘛。咁呢樣嘢調翻轉頭會俾到壓力呢個澳洲政府嚇。咁樣呢樣嘢佢即係佢嘅解釋咁，同埋佢話佢唔係針對你中國噶嘛。佢燒咗一支中五星旗咗，佢亦都燒 Liberal 個旗喎，亦燒工黨嘅旗喎。 佢燒埋啊， 燒埋 Green 個 Tony Abbott 個樣。 係啊係啊，咁佢都係話喺呢件事裏面 involve 咗嗰啲咩，搞到呢個民不聊生，我即係樓價咁貴咧。其實係 involve 咗你啲咁多個國家、咁多個政黨啊嘛，係咪先？咁佢咪咁，即係佢回應呢個傳媒問佢就係咁樣答咯。 但系啲大众传媒好似都净系话佢系种族歧视啊，咁样即系好少会话俾佢听讲出佢嘅原因啊。就算做个访问，我都睇过，好似偏颇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佢访问直情系即系用纳粹，即系佢搵啲澳洲村民嚟表达佢嘅恐慌咯，而 instead 去了解佢咯。 哇！呢啲澳洲传媒同香港啲咪又系一样，即系你 村民 系 村民， 即系其实你嗱呢个你嗰啲華文報紙就不再講啦，已經即係嗰啲係收咗錢嚇、啊，收咗利益呢樣、哦。就算你呢個澳洲主流傳媒嚇、啊，即係嗰啲其他乜秋台啊、ABC 啊啲咁樣嘅嘢，其實佢因為同呢個政府有影響力嘅，咁佢亦都唔希望搞同中國關係，因為你啲人係搞到咁樣，係咪先？咁佢一班嗰啲政客一樣有利益，咁 所以要做保皇黨啊？ 唔係，佢一定佢咪分別標籤你。你出嚟搞佢，即係佢唔係，即係你澳洲政府嘅利益，有時未必等於本土人嘅利益噶嘛。你明啊？所以咁佢第一佢行出嚟，即係佢係一個本土，即係為咗本地人嘅利益行出嚟發聲嘅時候咧，咁有陣時有啲嘢，咁佢唔想，即係唔想你咁多人支持或者成咧，佢咪抹黑你咯，話你係一個白世。 唔係因為其實即係對嗰扎大老闆利益有損。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其實所以 that's why 我覺得。 你睇成個行動咧，SMH 同埋嗰個 Telegraph 都冇報道，我 check 過冇嘅。 你 Fairfax 啊嗰啲係冇報道㗎。 咪 係咯 係 咯。 你睇翻咪同香港一樣咯，係咪先？香港你個 TVB 你會唔會有啲係咪會唔報啊？係咪有啲嘢？ 因為 TVB 個民建聯啦入邊啦收皮啦 TVB。係 咯，即係逢係幫到你去宣傳嘅嘢，佢咪會唔報啊？咪呢度其實都大同小異啊。不過呢度我諗好啲嘅，即係琴日咧其實都抓咗好多傳媒嚟㗎啦，抓咗好多傳媒嘅即係留意㗎。咁甚至乎 TVB 我都見到有，咁啊 TVB。TVB 有個人又想捉住我訪問我，但係我拒絕咗佢。我睇你個牌 TVB 唔使， 即係坦白講，佢訪問咗華人，佢都唔會出街。 係啊，一來佢會扭曲咗我 斷章取義就剪片王係啦，無謂啦，無謂啦。 咁我咪唔騷佢咯，我係咯。 喂，但係咧，琴日即係你話有一扎人咁樣啦，咁其實琴日個流程係點樣嘅？可唔可以講下，簡樂夫？ 咁去到嗰陣時，其實就去到咪咧，我嗰時咧係個我早到咗嘅，咁其實嗰啲人未嚟嘅，即係佢揸即係示威嗰啲人未嚟，搞示威啲人未嚟。 即係 Party for Freedom 啲代表未到。 未到，我早咗少少去到啦。咁啊，即係啲警察就喺度，因為嗰條街好窄嘅。比較細，好似橫街咁嘅啫。咁佢咪開 單程路嚟噶嘛？ 係啦係啦。咁單程咁，咁佢咪佢兩即係佢加用嗰啲鐵馬，唔係鐵馬嘅，即係嗰啲欄咁樣咧，就分喺兩邊， 隔兩扎人， 一邊街尾一邊咁兩扎人咁樣咯。咁就避免你騎埋一堆就有機會衝突咁樣噶啦。呢個正常嘅呢個咁嘅做法。咁去到咁咁係啦，咁就講翻件有趣事俾你聽咯，因為我早到咗，咁我係 set 緊鐵馬啦，咁啊去到咁啊警察問我係咪嚟即係呢個 聲援呢件事， 唔係佢唔係問我聲援啊，佢咧咪嚟呢個即係呢個 valley 咁樣嘅咁樣嚇，咁我話係啊係啊咁樣，咁佢就指咗我去嗰邊啦咁樣嚇，咁我企咗喺嗰度企咗大約十分鐘度啦，即係嗰時我早到咁樣，咁啊開始有人啦咁樣。但我好奇怪，點解另外一邊咧有即係我有啲澳洲旗，我哋呢邊冇旗，冇人冇旗嘅咁樣，跟住睇下唔對路，原來嗰邊係反對嘅，企在藍絲帶嗰邊， 俾人當咗藍絲， 係啦，佢哋我冇絲帶咗，俾佢藍絲，咁啊 咁我其實咩點解會咁樣？其實因為嗰個差佬見到我黃皮膚，就問都唔問我，就梗係你梗係反對啦，你梗係反對佢哋啦。咁就 assume 咗我係個點咗我另外一邊。咁我跟住嗱嗱咁，咁我睇到唔對路，即係因為我發覺係因為嗰啲人嚟到，我先發覺嘅，佢開始對啲澳洲旗，咁我先發覺嗰邊先係黃絲喎，呢邊係藍絲。 咁喂，咁藍絲陣營有冇人喺度？ 藍絲陣營有，當然唔係好多，十零個人嘅啫嚇。 嗰但係咪嗰啲大媽土豪樣啊？咩藍絲有咩？ 嗰啲係嗰啲白人，有啲白人嚟嘅，好奇怪，啲白人嚟 嘅。嗰啲大財團派嚟啊，或者啲左真心左交 啊？我唔知㗎啦，可能係啦，即係呢樣我就不予置評，佢係收錢啊，唔收錢嗰啲我呢一塊啦。 真心左交呢度好多嘅。 我睇電視咧，見到嗰啲人咧，好似嗌口號就話嗰啲人即係話你哋係 racist 咯。佢哋我覺得佢哋好似冇乜 point， 淨係話你哋 racist。係 啦， 係 啦， 真心左交咯呢啲。 唔係左交呢啲，咪嗰啲咩愛港力啊？ 好似我見到佢哋真係舉牌話 ，You are racist。 係啦，你咪講我點樣 racist 咯？唔係最嗱，最緊要最好笑咧嗱，你話 racist 咧嗱，其實我去過呢樣嘢，我亦都講咗我點解去到就係幾個作用幾大啦。你如果你話我 racist 咧嚇，喂點解有個有色人種企喺嗰邊嘅？其實唔止我一個，我講咧係有另外幾個香港人添嘅。咁啊點解有班有色人種嘅？即係話 我見到有個華人真係知澳洲旗喎。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即係即如果你話 racist 嘅，你點樣解釋嗰邊亦都有一啲少數，即係嗰啲係有色人種係企喺嗰邊，同埋話可以話俾你聽，即係喺我哋琴日嗰度大概廿人到，廿零人到嘅啫，有一半係唔係白人，有一半係有色人種嚟，有南美人，有希臘人，有東歐人喺度，即係有一半啊，反埋佢哋嗰班人係白人多過我哋嗰邊， 唔係即係就 你話佢白人係咯，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嘅人竟然有咁多少數民族，即係唔係少數民族？應 該係啊，即係喺班 Party of Freedom 咧，其中一個領導層係捷克移民嚟嘅。咁佢哋其實咁辛苦移民，都係為咗自己嘅生活想好啲啫嘛。 我可以話俾你，即係話俾你哋聽咧。其實你即係你哋以初初以為呢一個咧係佢係種族主義嘅一個 racist 嚟嘅，即係做嗰啲極右嗰啲咁樣。其實我睇唔到係咯，起碼嘛。即係你我去到我先係以為去到如果一個通常一啲種族主義嗰啲咧，即係白人種族主義咧，我去到應該係全部白人嚟噶嘛，全部嗰啲好似 即係戴曬高帽去三 K 度， 係啊，好似嗰啲啲扎哈利嗰啲咁嘅類型噶嘛，應該係咪先？係 啊， 即係種族主義嘅，我都唔係嗰啲，我見到一個阿婆嗰啲好老嘅智利人嚟嘅，係南美嚟嘅，同我傾到梗係智利嚟嘅，即係喺智利，佢話佢喺智利到澳洲，佢即係佢都係移民嚟嘅，佢都係。但係佢係嗰啲佢喺智利受迫害，唔知我咧反澳洲人俾證庇護咁，佢走到你呢度 嚟咗啦，落地生根啦。 嗱咁啦，佢嗱咁即係可能有呢類咁嘅人嘅，咁樣。 唔係，但係所以佢覺得啲傳媒真係好差咯。你有去現場，你就真係好彩有呢個節目講一講，因為我一路追緊嗰啲 news 噶嘛。即係嗰日我雖然冇去，但我翻到屋企咧係咁睇住啲電視啊、報啊嗰啲啦。啊，佢哋真係好似標籤到啦，你啲人咧係 racist 啊，跟住咧即係好似係點講啊，為反對中國人而反對啊，都唔係對事對人啊咁樣咯。 咁 我啲傳媒真係好離譜。 一開翻。個 Party for Freedom 嘅政綱咧，佢都係支持multiculturalism 但係而家其實係講呢班有經濟侵略，所以要出聲啫嘛。 同埋嗰個所謂 multiculturalism 就唔係話你咩 multicultural 都可以入嚟，即係你所謂 multicultural 你嗰個 culture 係侵略，即係用個侵略性嘅時候你係壓倒咗，譬如 即係佢哋嗰啲 啦，你移民澳洲就佢嗰套嘢嚟。係啊，殖民咗你，我即係 override 你。即係經濟侵略啊！而家係。 咁佢用人數多呢樣嘢嚟，慢慢你咪變咗。所以佢話即係個 Nick 都話，喂，佢係即係會係變咗點講啊？即係種族清洗咯。咁有啲傳媒歪曲咗佢話，佢話話佢想種族清洗華人喎。佢會咁樣報導喎。咁其實佢話你哋入侵令到種族清洗我哋澳洲原本嘅人啊。係 啊。 即係佢嗰個意思係咁啊嘛咁佢話你種族清洗清洗佢啊，唔係話即係佢會做呢樣嘢去清洗你嘅種族。 但係佢講嗰啲全部係事實嚟嘅喎，我睇下佢啲片 係啊。咁我覺得同埋佢即係講得好清晰，同埋講得講得好好呢樣嘢嚇。 嗯，咁即係嗱，咁你去到啦，咁就即係分開兩扎陣營啦。咁 有冇啲趣事嘅中间？ 啊，仲有嗱，咁、啊、我哋去到咧，去到其实咧，我系我哋发现到有五毛出现嘅， 有 50 cent 系啦，即系我唔知佢系间谍定系收咗钱啊嘛。咁又话说我去到嗰阵时候咧，咁啊，因为我先头咪企咗，你话我咪俾钞点咗佢，点咗佢嗰企咗佢嗰边嘅， 去咗外港嚟。 咁后屘有个大陆人。咁咧就去到咧就大嗌喺度咧，即系嗰边系敌对阵营啊，即系话反对我哋游 呢、這个 咁样大嗌中国人，即系滚翻中国，即系 go back to China 咁样 ，Chinese go back to China 咁样啦，咁啊大大声嗌，咁啊 企错位啊？ 唔系企错位，佢咧去到佢喺反对嗰边出现就扮支持，咁咧就喺度大嗌，跟住咁咪嗰班人咪会走埋嚟同佢。即係有衝突嘅，類似衝突，幾乎衝突啦，未衝突。咁咧，啲差人咪即刻叫佢去翻嗰邊咯，去翻去支持嗰邊啦嚇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個誤謀嚟嘅，即係嗰啲嚟搞事嘅。佢嗌出嚟就話激起嗰啲人喺度咩嘅，即係嗰個憤怒咁樣。咁去翻之後咧，咁我全程留意到佢咧，佢影相佢唔會走埋嚟影相喎，又自己企開一邊喎，亦都唔會同嗰度即係嗰度其他人啊傾下偈咁樣。通常我哋去到都係大家會傾下偈咁樣。咁样啊嘛，即系话你哦，即系对呢个点样睇法咧？点解你会走出嚟咁？但系通常由佢企埋一边咯，吓咁样。咁仲好笑嘅就系话，因为即系我老婆同呢个 Nick 喺度倾，即系倾紧偈嘅，咁嚟倾下偈，咁佢走埋嚟嗰度就问我老婆，你咩人啊？我老婆 Australian 咁样。咁佢跟住再问啦，我问我老婆边度嚟咁样，我老婆香港嚟嘅。咁佢跟住好，即係即刻開始上個頭咁樣咧，就話：，香港即係 Chinese 啦，即係用英文講，香港係咪即係中？ 香港 is Chinese。 咁我老婆唔係我唔係 Chinese， 我 Australian 咁。咁佢就好，即係好上曬頭，好嬲咁樣講啊。咁啊 Nick 咧就即係企出嚟同我老婆講話，佢話唔係我佢係即係佢就 agree 我老婆係 Australian 嘅喎，你唔應該用佢喺邊度嚟。佢我話我老婆嚟一日，即係我哋嚟一成廿住咗廿年，我已經喺呢度嘅人嚟，佢當喺呢度人咁樣。佢你唔應該即係同嗰個大陸講嘅就話，你唔應該用佢喺邊度嚟嚟講佢 嚟界定。 咁啊 Nick 都話佢話我老豆係英國人啦，我阿媽俄羅斯人嚟嘅。咁佢話佢有英國嘅身，即係嘅國籍嘅，但係佢唔會當佢已經唔當佢係英國人，佢唔當自己英國人，佢當係澳洲人。我喺澳洲生活咗，雖然我老豆係英國人，我阿媽係俄羅斯人，咁唔通我當咩種族啫？咁我喺澳洲，我去我澳洲人咁，咁嗰個大陸方好冇嘢，咁咪走咗咯。咁有件事睇得到咧，你可以令到一個嗰啲咁樣嘅。嗰啲大陸 五毛 咧，係五毛嘅咧上頭咧，就係話你可以試下佢，就話你強調自己喺香港嚟，但我唔係中國人，我係香港人咧，佢就會上頭 啊！哇，咁樣，咁佢自討沒趣走咗咯。 係啊，冇嘢咪走咗。咁其實佢跟住咪即係自己行開咗走咗咯。咁其實呢個係後屘我同嗰度啲人講翻咧，呢個係收咗錢嘅嚟刺探下同埋呢個城嗰啲嘢，嗰啲人嚟嘅。即收大陸錢啊！ 人哋俾時薪噶嘛，夠鐘啊收工。 唔係，其實嗱呢樣嘢咪呢樣嘢，其實有嗱，仲有一個點佢翻去咧，可能你會收咗錢都要回報下嘅，咁可能佢會俾個上頭聽，喂呢度有啲香港人，佢唔認，佢死都唔認中國人嚟嘅啲人，佢會俾上頭聽，咪話咁要，咁我你個目的咪達到咗咯，即係話俾你聽咧，你大陸就算你攞咗香港咁多年，香港人嘅人心係攞唔到嘅，等於就算。 咩啊？真系白痴啊！咁但系琴日系集合咗，咁就喺咁系点啊？即系有啲个合嗰个流程系点样啊？有冇行边度咁样？ 唔系，我哋唔系行嘅啫，企喺个门口啫嘛。我哋企喺门口，但系好和平嘅。点解咧？因为口号都冇嗌到，反为嗰班爱港力嗰班系嗌到系咁嗌咩 racist 嗰啲嘢咧，我哋冇嗌到口号嘅。我几和 爱奥力嗰班， 我哋其实系冻，即系我哋冻咗啲牌喺度啫嘛。同埋我哋系冻咗三支旗。我发觉嗰三支旗系咩旗咧？佢一支澳洲旗必然啦，系嘛？ 嗯哼。 另外一支系土著嗰支旗啦。 嗰支嗰佢 另外一支就系十字旗、立十字星旗啦。立十星嗰支旗，你知系点嚟啊 ？Yorker 嗰个革，即系嗰个革命啊，即系先有澳洲呢、這个独立噶嘛，导致到。咁呢三期同佢即係同佢佢同佢同佢生呢三支旗咯。咁樣其實佢已經表明咗佢唔係一種族啦。如果種族之，佢唔會動支土著旗出嚟啦。 系咪先？ 啊， 咁我觉得，哇，即系佢做得好。 但系新闻又唔播呢啲嘢嘅。 我有相，你摆上睇啦。佢有三支旗，唔系佢有三人扮咗着咗啲盔甲，扮啲嗰啲斯巴达武士。另外一个咧就着咗一件嗰啲唐装嗰啲衫咧，唐装衫咧就食就走出嚟咯。即 系康熙咁啊！即鬼佬着唐装衫。 系啦系啦，即系佢寓意咧就话，喂，啲中国人入侵我哋咯。 系啊， 系啦，即系佢个 喂咁 嘅意思。 咁其实喂大佬，你而家客观证据都系苏系中国人买家买晒贵晒啲嘢啊嘛。 佢讲嘅入侵啫，唔系当然唔系武力入侵咯，而系 经济入侵咯。 呢样嘢呢样系事实嚟噶嘛？呢样嘢系咪先？ 哦， 系事实喎，你而家从任何数据睇都系啦，你而家大陆走嚟度买矿场， 大陆嘅系啦，系好多最大嘅海外投资。 其实表面上你嗰啲即系啲政客，有啲人咧就话，哎，澳即系你呢个呢个呢个经济，大陆支持你香港经济。咁其实你谂翻呢个讲法，咪等于同香港啊大陆话啲人话。你大陸唔照顧你哋，你哋會死啊！或者你遊行你香港玩完啦咁樣，呢、這個同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講法唔一樣。但係你嗰啲所謂嗰啲即係嗰啲投資入嚟嘅時候，呢、這個本地人係咪得益到先？本人就算有得益，但係呢個本地人犧牲咗啲咩先？呢樣嘢係你要兩樣計出嚟噶嘛？你要講埋呢樣嘢出嚟噶嘛？咁 嗰啲政客唔會理噶啦，政客 唔係唔會理咧。呢度又唔可以唔理呢度。嗱，呢度嘅分別就係話，如果有呢度啲人出聲咧，啲人出聲咧，政府係會做嘢嘅，會而家佢唔做嘢，佢係會佢下一次佢唔使選嘅。 係因為香港個政府唔係選票選出嚟嘅， 佢可以照唔使聽你咯。但係呢度你如果出嚟細聲，佢梗係唔理你啦。但係呢度你可以。將個細聲慢慢，所以今次嗰個意義就係話將呢個 issue 冰勾出嚟啊嘛，即係咁你話咁有好多澳豬噶嘛，佢唔會識得諗呢樣嘢噶嘛，係喎，搞呢啲貴曬，係喎，我層樓係好值錢噶，但係喂，我點買翻個？我下一層樓點買俾個仔啊？個仔 或者你啲細路點樣生活？ 你而家佢層樓好值錢冇用噶嘛，你買呢層樓。你 自住嗰層唔計啊嘛， 你自住唔計啊嘛，咁但係你下一代你要買樓啊嘛，咁你 係啊 貴咗你有乜對你有乜好處咧？冇好處啊！ 唔係即係其實而家啲主流傳媒係撲街到咧，即係前幾日有篇文章就係喺度鬧啲後生仔黐父母住，咁大佬咁貴黐父母住自己儲錢啫嘛，係咪先？如果咪越光族， 根本你唔黐，你根本而家冇可能你吹噶嘛？呢個情一樣啫嘛。咁我所以話我真係話你 唔係喎，而家嗰啲傳媒，我覺得好多寫埋啲河蟹文章，又話你唔好話啲 overseas investor 其實嗰啲 negative gearing 嘅仲犀利啊！你鬧啲人唔啱嘅，如果你鬧咧就會 new construction 嘅啦，咁 都係個問題，兩樣都係一個問題，兩個問題。 同埋就係人工加咗，係啦，成日都講埋啲咁嘅嘢。 係啊，成日都話你冇 new construction 啦，你冇 development 嘅啦，冇呢班人買咁咯。成日日都有呢啲報 news 係啊！ 你講翻就咪等於喺即香港嗰、那個咪咯，香港喺機場嗰個咁樣。 唔係啊，話易買一樓啊嘛，啲人工係升得貴過樓啊嘛，咁多年之後，黐線嘅咩文章 即係冇，即係大陸唔買唔落嚟，啲人唔落嚟買啲嘢，你經濟唔掂啦咁樣，即係香港啲人就係咁諗。你澳洲一樣啊嘛。系啊，你落嚟 咪系咁？ 你落嚟买，得你落嚟买嗰啲嘢，得益到我咩？系咪先？你落嚟买奶粉嗰啲。 最搞笑系佢搵埋晒嗰啲咩经济学家，搵埋晒嗰啲 炒楼发达 嗰啲啦。你 嗰啲炒楼发达啊，搵埋啲 lecturer 喺度做打手，写埋啲咁嘅嘢。 我哋而家澳洲搞搞唔系咁样，即系你同你过分依赖同佢个贸易，你咪 focus 喺嗰度咯，譬如你啲礦咁樣，你係啊，你而家啲 礦衰咗啦， 衰咗咁衰咗，咪你失你到啲人咪失業率，即係失業率，你靠做開礦咪死咯。你慢慢會做，你慢慢即係你過分去集中同佢貿易嘅時候咧，你嗰個產業咧就會慢慢會單一化咗嘛。咁佢 嚟都係嘅服務業啊， 佢即係佢如果你或者佢唔買嘅時候，你咪死咯。咁你而家你唔應該做呢樣嘢噶嘛。所以其實你係即係所以你睇嗰個事，好多澳豬喺同你嗰啲報紙傳媒報，咁咪信曬佢講，咁咪咁咯嚇。 但係即係琴日結果係咪都和平散去？ 係和平，後屘咪睇和平，好和平啊！好即係比我想象中，即係反為，即係我反為係反對嗰班友 仲嘈冤巴閉多啲咯，因為我哋又冇嗌口號冇事，因為嗰度有啲民宅住宅喺度嘅，咁樣有啲民宅嚟咁。 我係嗰度mix zoning 嚟 㗎嘛。咁樣其實你我哋都唔即係變咗係唔希望影響 騷擾其他人嘅大前提， 冇騷擾到任何人。亦都琴日嗰係即係琴日假期嚟㗎嘛，星期六嚟，冇開門㗎嘛。亦都冇阻到任何人噶，咁其實我覺得做即係做得好成好好成功，即係我佢你其他嗰啲人係冇藉口話今次係啲人係總即係係會搞或者搞亂或者專登針對某啲人咁樣冇啊，咁但係成功係好成功就捉咗咧傳媒報導，亦都係甚即係唔係就係本地，我覺得係譬如海外香港都有報導係嘛，其他地方都有報導嚇，咁、啊、你 但係。主辦單位有冇話 next step 係點啊？下一步係點？ 佢會希望會做到黨咯，希望會做個政黨啊。咁但係佢而家要慢慢鞏固咗個黨員嗰個數目，因為佢一定佢嗰個有個選舉嘅條例係啊，你要規某即係某一個數目，去到某達到某一個數目，你先可以去用個黨去參選噶嘛。咁佢、 啊、 即係佢係會咁樣做，即係會即係佢而家 plan 緊係咁樣會。下一次會大選咯，咁亦都希望咧，即係佢係會參選咧，亦都係即係點講？即係會係佢當然係你話佢即係會執政，咁梗係呢個言之尚早啦。但係問題就話，你如果有啲咁嘅聲音呢時 同埋有個議席， 唔係你起碼會影響到而家你得香港唔係呢個澳洲係主流兩個大黨嘅，即係喺兩個大黨會執政。 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嘅，有多啲光譜咧，即係咧，即係唔好成日淨係覺得得 Labour 同 Labour 會贏啊，有機會。因為睇翻其他歐洲咁啦，好似法國咁啦，都冇人估到嗰個黨會贏㗎。係 啊，唔係呢個 係 慢，呢個係要慢慢嚟嘅。但係你會話你兩俾兩個黨你係一樣嘅啫，你慢慢搞搞兩大黨嘅時候就你係即係你選邊個 老化因循 係啦，咁都係咁衰咁，所以你一定要有啲細責任，最好你去到有啲最好攞到比較多嘅議席，而能夠做到一個即係 balance， 即係你呢個黨你做咗啲政策，你一定要搲呢啲細黨嚟嘅支持，咁係咪你咪先可以你先有個嗰、那個議價能力，或者你嗰個理念你先可以影響到嗰啲執政黨啊嘛，呢、這個就係、是。嗰、那個玩法咯， 咁其實而家呢度有少少似香港嘅本土派啱啱抬頭成型嗰陣， 但我都係好相似喎，即係亦都係開頭有本土派嘅時候，就係啲人會鬧佢法西斯排外咯，呢個 邪教啊， 亦都係咁樣，咁其實我覺得 即係好似陳雲大師， 你可以比喻呢個係個澳洲本土 港獨啊， 喺陳雲大師正啊頂， 唔係暫時嚟講，我覺得佢你可以即係我覺得係你可以話佢本土派，但係佢絕對未唔係一個法西斯或者一個排一個種族主義， 都其實都係以事論事啫，用數據嚟講嘢啫， 係啊係啊係。咁或者我即係我覺得，如果佢我即係我再睇清楚啲，即係睇或者係一啲去佢睇下佢啲政綱或者成咧，或者即係如果係我覺得佢係咩嘅，我即係我會幫佢參，即係我會幫佢喺競選上 助選， 即係呢啲即係類似咁嘅嘢咯。即係如果佢嗰個係代表到本地人嘅利益嘅時候 ，why not 啫？係咪？ 嗯，喂，其实系咪我哋第一节时间差唔多啦？翻嚟再讲啦， okay， 好唔好？ 好 ，OK。 OK， 唔该晒简洛夫。 好，拜拜。 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又翻到啦，我哋港珠澳第七节嘅下半场啦，咁就。喂，簡洛夫啊，聽講琴日咧，其實個示威係好少人去嘅，其實知唔知點解啊？ 嗱，其實我解釋翻俾即係講翻俾你聽，其實咧喺示威之前一日咧，咁樣係嗰啲傳媒報道咧，就係話個示威會 cancel 咗嘅。咁其實我先頭都以為 cancel 咗，咁後屘我打即係我問翻呢個主辦人，咁佢話俾我聽係冇 cancel 嘅。咁佢點解係佢？放啲流料俾啲傳媒咧，因為其實初初佢嗰個 group 嗰度咧話有800人會嚟嘅，係 啊， 咁你當你有一半話出席 都得掂啦，大佬。 嗰個唔係圍院嚟，嗰度係一條橫街仔嚟啫。咁 即係大家嗱，大家如果真係要諗嘅話，就諗下咩咯，即係有咩銅鑼灣羅素街咁樣咯，但係冇。 好時代廣場嗰橛喎，係咯。 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因為咧，佢 check 翻嗰幾百人咧裏邊咧，有佢一啲佢係懷疑咧，會係一啲嗰啲知識分子嚟嘅，有啲可能係嗰啲回教佬啦，有啲係嗰啲可能係啲五毛啦，類似啲咁嘅嘢啦。咁佢哋懷疑有啲咁嘅人咧，係會喺混入，即係佢話即係會混入去，因為你係核實唔到嗰啲人噶嘛。咁佢驚到時咧，即係控制唔到嗰啲人，你幾百你點控制嗰度啫？咁佢為咗唔想有口實，即係如果有啲人即係會搞事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就係講過啦，幾有個嗰啲大陸女人喺度 叫囂 啊叫囂搞嘢啦咁。咁但係如果係死幾百度，如果當咗有十幾人喺度搞事咧，咁佢係控制 都唔掂啦，大佬 啊！ 咁 樣 打啦，有 所以有乜嘢發生咗嘅時候咧，呢啲傳媒咧就會將呢站推曬落去搞呢啲次事嘅嗰度啦。咁其實佢哋唔想，跟住根本唔係同你去鬥多人，或者同你打交，唔係做呢樣嘢。佢個目的，我目的係話，我將呢個 表達我嘅意願 意見係能夠表達出去，有傳媒表達出去，同埋佢嗰琴日係好，即係個傳媒係好多下嘅，即係喺即我所 主流又有， 華 人又有， 即係 TVB 都有喺度啦，係嘛？咁佢咁其實佢即係我覺得係人唔係多，但係佢做到個信息，同埋咧你都知道話，即係呢件事喺之前咧已經炒到話，即係呢個未遊行之前咧，未示威之前咧，咁呢一樣嘢已經炒到去香港又知，加拿大嗰邊又知，三藩市嗰邊亦都有朋友問我，喂你佢即係佢嗰邊都係有啲咁樣受到失敗噶嘛，咁佢問我呢邊點係搞成點，即係話其實係除咗可能係除咗香港，可能係除香港之外啊，世界第一個。反王嘅國家，唔好話反王啦，反王的國家啦，係咪先？即係呢個，所以佢係做到呢樣嘢，俾其他人知道咗咯。咁人數 即係非常之有代表性。 係啊，即係佢，我覺得即係唔係人多，但係咧就係做到一個信息出嚟，即係可以驚動到，甚至我諗係會驚動到即係呢個外交部添，大陸外交部添，因為你去個使館門口示威喎，咁樣係嘛？佢哋其實咧就放啲流料俾啲傳媒即係嗰啲嗰啲華人傳媒嗰啲 K 格或者一啲 華文傳媒 啦，咁但係主流傳媒同埋呢個警方嗰邊咧，佢係通知咗佢嘅，因為佢哋要安排警力噶嘛，或者我問噶嘛，佢話即係兩，即係佢係所謂用翻大陸嘅語言啊，叫忽悠啊嘛，即係話玩 妖忽悠啊， 即係話玩咗嗰啲傳媒專登係咁樣咯， 係啊。原来咁，即系真系好 其实即系我都觉得系做得啱嘅，因为即系你唔想有啲咩，因为系会有人嚟搞，专登系搞事咁，你唔想话将呢件事 side check 咗第啲嘢，你只系冰勾咗嗰个 issue。咁佢做咗呢样嘢之后咧，澳洲人喺新闻入边睇到呢样嘢嘅时候，佢就会开始讨论呢个问题，或者谂下呢样嘢，咁佢咪已经成功咗咯？而家我想就咁俾啲普羅澳豬知道嘅咁嘅事啫嘛。 咩啊？普羅澳豬受唔受啊？另外一回事啦。但 係就另外一回事，但係問題喺呢個階段，我係 bring out 咗先啊嘛。要係咪先？你咁樣你當係一個 normal 嘅嘢，或者你唔覺啊？有時候呢個就係問題啦嘛。 係啊，咁其實主辦人覺得今次事件，即係今次嘅行動有冇效咁樣？ 即係達至預期嘅，應該係，因為即係其實你想做嘅嘢做咗出嚟啦。其實我覺得做得好，即係好成功，因為你其實講真，佢搞嗰班人係唔係好多人嚟嘅啫，即係呢啲好細好成嘅，但係即係好細嘅政團啦，叫做嚇。咁其實已經係做到好多嘢，同埋喺引起呢個關注方面咧，係已經好多，即係已經連即係之前先一個禮拜開始已經好多報道噶啦，嚇。 即係接受，即係呢個。不過其實都好啊，即係呢個主流媒體祝福呢件事。咁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有第一手資料啦，係咪？係 啊， 係啦。喂，唔覺喂咁其實都係啦，好感謝阿簡樂夫 就。我話其實我即係都係值得，即係值得去，無論你係咩，你都值得行出嚟去睇下嘅嚇。 以即係我哋開頭真係覺得以身犯險，但係即係而家起碼搞清楚， 信嗰啲傳媒 係啦，即係起碼搞清楚佢哋唔係嗰一回事， 同埋搞嚟絕對冇歧視冇排擠嚇，我嗰度好受歡迎，話俾你聽係真係咁多。 唔即係我哋其實都要喺呢個節目度鄭重聲明，佢哋係冇惡意。 郑重声明嘅啫。Anyway 啦，唔该晒。 Okay. 喂，猫姐啊，呢排嗰个咩喎？嗰、那个发水面包烧友嗰、那个超友怀搞到好大件事喎、啊，香港系咪啊？ 嗰个系咪低低地嗰、那个？ 咩人？人哋个秘密就俾你爆咗，你唔好仆街啊！屌，真系 冇啊！即系你净系话佢嗰个非法入境啊嘛，跟住就喺度申请啊居留权啊，又成啦。 阿陈大姐啊， 系啦系啦，咁有人帮佢又成啦。咁唔知你有冇听过澳洲有啲咁嘅嘢咧？ 澳洲我就其实。有即系都系嗰句啦，有唐人嘅地方就有古惑嘢噶啦。 同埋唔系喎，即系我想讲翻最近嗰个咧，唔知道你有冇睇咧？最近有政党咪话提议咧，将啲船民摆去 Rural New South Wales， 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啲新闻？ 我船民之外，仲有话将啲恐怖分子摆 Rural New South Wales 添。 系啊系啊， 即系你逼人上山下乡咁又好。 系啊，但系其实你表面上就摆咗啲人入嚟。但其实即系制造咗啲黑工问题咯，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澳洲啲黑工都严重喎？其实 不如你讲下澳洲有咩黑工啊？我有听讲过啦，不过系咯，你讲下。 系嗱，最简单啦，好多人咧，譬如攞旅游签证入嚟啦，就即系其实旅游签证你唔可以打工噶嘛。咁好多背后就喺度打工啊，帮人哋譬如做装修啊、凑仔啊，其实都有唔少呢啲嘅。跟住过咗期又唔肯赖死唔走啊，其实农场都有好多呢啲人，我唔知你知唔知？ 边啲农场咧？ 正常农场同埋非法农，即系嗰啲城市农场都有咯。 喂，但系其实呢班友嚟到佢 undercut 埋嗰啲 working holiday 啊，四五七咁，其實如果係真係農，即係嗰啲農場嘅話，又冇人敢，又冇人會走去報嘅，山卡拉係咪先？ 通常咧啲 case 就係咁嘅，其實咧點解會俾人告發咧，就係個老闆走數，想唔出糧，或者差拖人好多數啦，佢就嚟要反台嘅時候咧，就叫啲 child 嚟拉佢咯。 系啊， 即系其实之前电视都有做过，有唔少 case 咧，就算佢住咗十几年啦，喺澳洲啦，有人帮佢求情，有律师有剩啦，都冇用噶，都系会俾人踢翻原居地咯。 喂，咁呢？喂，大佬呢度，其实你好多时睇一个人应唔应该系被遣返，系即系睇下佢喺原本嘅国家度系咪有人政治迫害啊？有冇人系咪冇即系完全系冇胎，即系冚家产啊？或者係你翻到去會死嗰只咯，但好多時都係冇噶嘛，係咪啊，貓姐？ 係啊，冇噶，你即係呢度澳洲係依法處理噶嘛，乜都即係佢唔理你咩情況，但係你始終你都係唔合法咁入嚟。如果你要人道嘅，唔該你先翻去原居地再循正常程度。清人渠道申請咯，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喺澳洲住得耐，咁我就有應該有呢啲權利喎。 人其實人道理由都有嘅，即係最近貓姐你知有單係skilled worker 嚟菲律賓嗰個有個自閉症小朋友噶嘛，係啦，嗰單又好唔同啊嘛，貓姐係咪啊？因為佢翻到去係即係個國家係接受唔到妥善嘅治療啊嘛，就係講緊。 哦，咁嗰啲唔同啦，醫療上嗰啲，同埋其實可。即系嗰啲就会有同呢个 case 唔同嘛， 好唔同，即系佢合法渠道入嚟嘅，佢系 visa expire 咗啫嘛。 系啊，咁呢个人系合法噶嘛，佢咪偷入嚟噶嘛，即系唔系好似你啲 asylum seeker 咁偷入嚟噶嘛？其实佢同嗰啲 asylum seeker 咩嗰啲火箭炮炸晒烂民船啊！屌，鸠你佢哋啊！即系你话我法西斯都好啊！屌，交咁捻多税养你班咪閪同。 咁其實呢個壞仔，我真係覺得佢同啲阿三斯卡有冇唔同咧？你都係咁樣咁偷入嚟啫。因為有啲阿三斯卡佢唔係真係危險嘅喎，佢俾錢偷到，譬如 Maya 嗰啲咧，佢唔係真係話打仗嗰啲喎，只不過佢想係揾錢啊，去第二個國家。 或者即係借啲椅過嚟嗰啲咯，借啲椅啫嘛。好多都可以話自己係阿三斯卡，話自己政治難民嘅。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多系假噶嘛，即系俾钱噶啫嘛。 俾钱咁跳上一班机嚟喺机上面食咗自己本护照。 系啊，喂，仲有冇听过咧？有啲系假法轮功嗰啲啊？ 咩啊？冇啊！你讲下。 啊，你冇听过啊？有话咧因为以前好即系早几年啦，咁一批人咧就成日即系扮嗰啲法轮功噶嘛？点解咧？原来法轮功你系啲学员啦，咁样你可以人到 visa 啊嘛，你话俾大陆迫害。 系啊。 系啊，不过跟住美国，我而家查佢哋啊嘛，即系美国 之前太多入咁样入咗美国，美国好讲人道。咁澳洲边咧，听讲都 check 紧咗嘅，即系你唔系话你政治迫害佢就收你嘅，即系要好多证嘅而家都要。 美国嗰度我一阵可以讲下啦，但系其实而家即系你知而家中共就用猎狐行动嚟刮贪官啦、啊，即系假 passport 照起底咪出嚟啊嘛。而家唐人喺美国搞呢个人道理由要留低一难噶啦。以前佢哋点样入嚟咧？咁就即系。有黑有白啦，有啲就喺加拿大坐火車落去，因為加拿大易入境㗎嘛，係咯，用假 passport 咁樣啦。有啲就根本就係、是、即係飛過嚟旅遊咁啊，留低咗一留留十幾年，跟住之後後屘就係唐人街揾個律師，咁就搞掂咗你有身份咁咯。咁嗰陣佢哋喺美加點樣養活自己咧？咁有幾個方法啦，一個就係、是、即係貓姐，你之前講話裝修啦，係咪？系啦，即系装修，同埋就另外一个就系揸长途车咯，即系做唐人公司嗰啲旅行社嗰啲揸长途车司机啊，或者系就算市入边嗰啲，咁你知以前嗰几年咁就 Uber 啲冇咁发达噶嘛，咁叫唐人接送啫嘛，系咯，呢啲啫嘛都系，但系你好多时你都系要即系譬如即系匿翻十年八载，咁又即系讲到自己好凄惨咁至可以留低，不过。而家個世界潮流咁樣搞法咧，都冇得留噶啦，都要走噶啦，係啊。 係啊，所以我其實有啲唔係好明點解懷仔嗰個究竟佢有啲咩值得可以有特殊情況咧？你即係我覺得你唔係話因為冇人照顧你，試下你喺澳洲非法入境，你話冇人照顧啊，佢會唔會理你？ 佢抌你上 next flight 咯。send 你翻去邊度？佢喺邊度？ 或者加拿大都係咁噶， 係 嘛？ 加拿大都係咁噶，即係你入到嚟，你係。譬如佢覺得你係有咩可疑嘅話，係已經喺海關度 turn back 嚟噶啦，唔俾你入境。 係咯，即係我覺得 捉你入房咁樣啫嘛。 喂，你唔係自首就你坦白就從寬喎，真係。 唔係喎，係啊，即係不過其實而家我哋今日而家禮拜日錄呢一集啦，咁就入境處都強調係話唔會行使酌情權咯。 系咯，咁我真系睇唔到有咩理由相信喎，即系除非你话佢个病系大陆冇得医嘅，佢有病嘅，咁冇得讲啦，系咪先？ 哦，咁讲啦，如果真系要证明佢有病嘅话，咁唔该佢就要喺香港接受呢个叫做即系起码系我哋嘅医生走去核实，由头到尾 check 一次。咁你知即系希望个剧情就阿包姐你有睇《大时代》噶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就唔好似阿丁孝蟹咁买空晒嗰班友，等阿丁蟹话自己有癌症终生咩？系啦，记得嗰幕啦，会抵死噶。 同埋即系有时我觉得好搞笑，有啲组织喺度话你哋应该要俾啲机会 asylum seeker 或者俾啲怀仔呢啲人啦，跟住话点解啊？佢哋咧会为澳洲即系澳洲啊、香港啊嘅未来啊睇。作出貢獻咁，即係佢哋好似 assume 佢哋一定作出貢獻咁，但係事實上好似有 statistic 之前做過，係咪如果佢哋係 bogan 嘅話咧，佢啲下一代都係 bogan 嘅，係咪咁？ 嗱呢個字咧，我呢個字咧，嗰班垃圾嗰扎嗰班友咧，你話佢 bogan 咧，我驚啲 bogan 打你啊！ 即 係侮辱咗佢哋。 我唔排除你做 Asylum Seeker 係有機會會成功，或者你好似嗰啲壞仔係有機會會成功。但係喺佢成功之前，係咪佢都要我哋都要供養佢好多，要俾好多福利佢 生養食唔係就係即係你入到嚟咁你你唔係個個都係小朋友咁入嚟噶嘛？即係小朋友，譬如你十歲八歲咁樣，你一路養大佢，經過我哋嘅教育系統同埋即係我哋嘅即係俾到你一 as 一個 Australian， 你應該要尊重其他人啊，點點點咁樣可以人頭洗腦噶嘛？但譬如你三十幾歲、四十幾歲入到嚟，你唔通真係揾翻啲 entry level 工啊？你其實你入到嚟都冇乜運行噶喎，我想講係咪啊？ 之前都睇過咧，話有啲報告話咧，西澳試過一班咧跳咗出嚟揾嘢做啊嘛。佢咪放咗個短期出嚟嘅，點知好多都係揾唔到工，因為佢哋第一佢英文又唔夠程度啦，即係佢哋第二佢哋又唔熟個社會，融入唔到咯。 同埋個教育程度根本就佢嘅skill根本就唔係澳洲所要嘅skill， 唔係澳洲所要嘅skill嚟噶，所以我都唔明點解嗰啲人成日話人道要收呢啲人啊咁，我真係好。 係啊，咁澳洲係左膠橫行得大愛啊嘛。 你要顧及世界上有唔同嘅人。我哋一個我哋 as 一個 lucky nation， 一個 fortunate nation， 我哋要體諒，即係我哋附近嘅 neighbor 有咩需要，我哋要俾佢。我俾你老母啊！真係自己都未搞掂，係 我自己都未搞。 你係咪左膠？係啊。 喂，真係唔該，俾你咁揀。你如果咧，你想引入呢啲阿沙林斯卡，定係引入嗰啲蝗蟲？ 我可唔可以揾火箭炮射死曬佢哋？太呢度太多人啦，已經好難揾食啦。即係唔係喎？即係嗱，你諗下佢哋入到嚟，咁就即係佢哋入到嚟，咁你知澳洲嘅社福界同香港嘅社福界係差唔多啦。教你點樣即係claim 牛奶金啊，生幾多個細路啊？ 福利攞盡。 系啦，咁啊，即系得闲啊，无事扮扑街，咁啊，成世人叫老婆做 caregiver 啦，又要讲翻 struggle street 啦，系咪先？咁即系系啦，即系你实有人即系有个咁嘅福利攻略咁样噶嘛？即系好似香港，即系香港亦都有人喺大陆已经喺度讲话嚟咗几耐，你可以申请啲乜乜乜物咁样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你同一道理嘅喎。 有人帮你教埋你申请综援啊，上楼一条龙服务噶嘛？ 系啊， 喺深圳都有啊，系啊， 系啦，但系即系你话俾唔俾怀仔读书咧呢一样嘢咧，就即系你点睇啊，猫姐？即系 for the meantime， 我觉得佢读书又唔一定要喺香港啫，系嘛？而家你香港 唔系，其实你 书都唔系话好好啫，系嘛？ 唔系啊，同埋系即系你喺度话大陆冇人养，佢父母又唔见咗，点解你个？阿婆唔翻大陸照顧佢，你又唔係做緊嘢，你又唔係退咗休，你都係住間公屋點樣啫嘛？你而家咁多廣東省長者安老計劃，係咪點解你唔翻大陸？ 喂，同埋我覺得啊，好奇怪咯！嗱，陳婉嫻呢啲係咪應該愛國㗎？點解要幫佢爭取香港教育啫？佢咁愛國，點解唔翻大陸接受愛國教育啫？ 咩啊？唔係嗱， 你陳婉嫻咪應該要幫佢爭取翻大陸接受愛國教育㗎嘛？我覺得。 要帮佢争取翻大陆读国际学校啦，啲咁嘅人 系咯，爱国 就系唔系系 爱国嘅咩？ 唔系啊，我 陈 宇恒 系啊，咪爱国嘅咩？ 啊系咧，你帮佢争取喺度做乜啫？你家庭团聚系死翻大陆啦，真系 冇人叫你喺香港团噶，你可以上去团。 唔係，同埋你又唔係喺香港有什麼經濟生產力，咁你都係一個 caregiver， 咁大陸嘅生活質素仲平，你為咗個細路好，你喺香港帶大個細路 ，OK， 我俾你好草根咁養大佢啦，但係香港而家係一個真係即係好階級嘅城市，你俾唔到好嘢佢其實同喺呢度做 bogan 差唔多嘅啫，係咪啊，貓姐？ 係啊。你根本你好难上流噶喎，澳洲嘅 bogan 都系好难上流噶啦。 唔系啊，澳洲 bogan 咪睇到你住边度，你睇到你住嗰西边嗰几个区已经收你皮啦。 系啊，都有歧视啊！你有啲大公司咁，呢个有歧视噶嘛？有阵时都有噶，咁系啊，佢讲到出面啫。系啊，佢有时讲到出面啫，系啊。 你话即系讲翻怀仔呢个问题咧，就有少少咧似咧阿猫姐，你有冇 deal with 过一啲人咧？系喺譬如喺强国嚟啦，但系又好中意讲自己强国啲辛酸史，即系唔系嗰啲风光史，即系讲自己啊，我以前系点点点啊，而家点点点啊，即系讲到以前咧，我以前识局长嘅，我系点啊，我系点啊，不过而家嚟到唉冇啦，咁点解你唔翻大陆啊？ 有啲讲到好爱国啊，嚟到又受苦咁样咧，我唔明佢嚟做乜咯。 系咯，你喺大陆住唐楼养翻狗，摆明系呢个叫做即系嗰啲叫 privilege class 噶。 唔系最多就系话我都系为啲仔女嘅啫，唔系为啲仔女啊，我都唔会过嚟啦咁嗰啲。 个你喺大陆继续收黑钱，唔系仲好咩？为咗啲仔女，还掂都要靠你噶啦。 冇可能掟个仔女过嚟自己翻去做嘢咯。 乜好多都系嘅，即系离安顿咗之后咧，自己翻去咁样。 系啊，应该好多都唔中意呢度嘅。佢攞个身份就系掟个仔女过嚟读书，攞教福嚟做。系啊。 但系其实咧，啲仔女咧，即系睇你几大过嚟啦，好多时其实都系搵唔到工，因为一来 skill 唔啱，二来太多工商管理啦。澳洲真系唔系咁需要咁多工商。 如果你一般嚟讲咧，你大学过嚟嗰啲就争啲嘅。譬如佢根本，譬如小学或者中学过嚟，就会比较适应呢度啲 culture 会好啲嗰啲。 唔系因为你已经系即系喺度浸咗咁耐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咁，我又唔觉得要歧视佢哋全部嘅。不过我觉得即系个政府唔知点解谂嘢咁左交啫，即系觉得一定要有人道啊咁嗰啲嘢，即系佢唔会睇翻究竟佢收嗰啲人啊，对个社会有咩好处啊，唔好处啊。 唔系，其实咧，即系澳洲咧有一样嘢咧，就我谂咧，我提出咧，一定俾啲鬼头话我 racist 噶啦。你知道美国系好兴做呢个 immigrant study 噶嘛，即系 plot 喺边个国家嚟嘅。人嚟咗几耐，佢嘅 family income 嗰啲咁嘅嘢噶嘛？澳洲冇啲咁嘅嘢噶，澳洲冇噶，系啊，即系美国系一个 celebrate immigrant 嘅 success 嘅地方咧，但系澳洲唔系咯，我想讲。 我都唔知道澳洲点样甄别嘅，总之而家咧，我觉得好似咧个政府喺度卖国咁咯，即系你有钱就可以入嚟，嗱你唔使识讲英文，你乜都唔使识噶，总之你抌嚿钱落嚟得噶啦。 唔系啊，跟住佢哋啊乱嚟，我系养政棍，我系收息，几正。 是啊，因为我朋友去咗德国咁啦，佢哋就算你结咗婚咧，都唔可以随便移噶。但系呢度就觉得好 casual 随便咯。 不过即系呢个俏友怀呢单嘢咧，喺香港搞成咁咧，即、就、系、是、政府啊最好啊生生性性啦，即系唔好开绿灯啊，开绿灯嘅话真系不敢想象啊，真系即系成天蝗虫啊，真系，唉，千祈唔好啊！ 到时咁嗰啲人排，我谂排几个礼拜都排唔到学校啊！ 喂 ，anyway， 其实时间都差唔多。猫姐，你有冇睇过一套戏咧？叫《公子多情》，阿发仔做嘅。 睇过睇过系。 你记得佢哋咧系要喺爬梧桐山咧食老虎屎嚟吓啲野狗噶嘛？跟住之后嚟到啊，俾人玩咁样噶嘛，我系前进咧咁啲咁，你知点样啦？即系你话坏仔呢单嘢一开咧，即系个个都变前进咧，即系成街都系大陆仔，个个游水过嚟咩过嚟咁啊，死啦真系，唉，千祈唔 好， 千祈唔 好， 千祈唔 好，即系好似啲艾萨林斯卡咁啊，你开一个你咪全堆入嚟咯。 系唔好啊，即系。香港已经够扑街嘅啦，澳洲已经够扑街，唔好搞我哋啲地方。喂，时间差唔多啦，喂，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